161集，你先亲我一下。温小辉看着黎硕眉宇间的落寞，有些心疼。 黎大哥，你呢？有没有认识什么人？ 最近有个固定的床伴，还可以。 哇，帅不帅？ 帅。 哎，看看照片。 黎硕无奈地掏出手机翻了翻，然后递给温小辉。照片上的男人又帅又年轻，胸肌鼓鼓的，腹肌硬得像砖块，一双桃花眼里尽是风情，是个让人看一眼都腿软的男人。温小辉口水差点流下来。 黎大哥，这个真的好他妈帅啊。 黎硕丝毫没有得意，只是笑笑。 是啊， 不过跟你平时的口味不符啊。黎硕喜欢的不都是我或李成秀这种娘炮型的吗？ 偶尔换一换吧。 黎硕似乎对这个人完全不想多说。温小辉见黎硕有些遮遮掩掩的，猜测这男人多半是个鸭，那确实只能当个床伴，他也就没再多问。两人聊了些轻松的话题。黎硕见温小辉精神很好，温小辉见黎硕依旧潇洒，彼此对对方都放心多了。吃完饭，温小辉把一后备箱的好酒都给了黎硕，这才各自告别回家。温小辉感到一身轻松，他和黎硕终于能做普通的朋友，而不用顾忌洛邑，刻意疏远。想起洛邑，他翻出手机，果然吃饭期间来了好几条短信。他回了几条，嘱咐洛邑早点睡觉。想着洛邑抱着手机等短信的样子，他唇角不自觉地扬了起来。在没谈恋爱以前，他一直觉得自己这种性格一定会找个拿捏得住的，什么都得听他的。跟洛邑好了以后，他还以为他如愿以偿了，没想到这是个披着羊皮的狼。现在呢？大概从某个方面来说，他还算如愿了吧。温小辉本来想回家睡觉，可他改了主意，直接开车去了医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突然有点想见洛邑。病房部已经熄灯了，走廊里只有昏暗的光线。温小辉感觉有点瘆得慌。可当他转过拐角，发现洛邑房间的灯还亮着的时候，顿时感觉一股力量注入了胸口。他推开门，正在看书的洛邑抬起头来，似乎并不意外。 我来了，你怎么不惊讶？ 我猜到你会来。 你怎么猜到的？ 不知道，就是感觉得到。你今天真漂亮，新发型很适合你。 我先去卸妆，今晚在这陪你。 他从来没有在这儿过夜过，可洛邑却把他可能会用到的东西全都准备了出来。洗完澡，换好睡衣，温小辉跳上床，躺在了洛邑旁边。洛邑轻轻按着他的头皮。 你怎么之前就不愿意住这儿啊？ 谁愿意住医院啊？一股消毒水味儿。 那今天怎么了？ 喝酒了，不想开车了。 我还以为你是怕我把持不住呢。 我一点都不怕，除非你不要命了。 啊，但我的伤口好得差不多了。 那你也老实点。 这下我前胸后背都有疤了，你会嫌弃我吗？ 会，我最多就接受这么多，你要是再加点什么伤疤，我就不要你了。 洛邑露出无辜的笑容，贴着他的唇畔亲了又亲。 我今天见了黎硕。 洛邑一愣，他神情微动，但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 哦，怎么样？ 请他吃个饭，跟他道谢，挺好的。我从你的酒窖里拿了不少酒送他。 好吧。 心疼啊？ 不心疼，你 你高兴就好。 我打算过几天回趟彭城，跟曹海一起处理一下工作室的事儿，顺便再见见朋友。 你等我半个月，我跟你一块儿去，好不好？ 你能下床？ 其实我早就能下床了。 洛伊欲言又止，温小辉想起那天自己照着他一顿打，把人又打回床上了。 哦，你确定吗？出行容易累。 没事儿，在医院待了这么久，我也想出去走走了。 好吧，那就一起回去。 洛伊搂着他的腰，贴着他的耳朵。 你想去哪儿啊？待多久我都陪着你，但是下次你要见黎硕，提前告诉我好不好啊？ 我就知道你小心眼儿。 洛伊蹭了蹭他的脖子，手臂收得更紧了。洛伊不愧是年轻力壮，有常年运动，身体恢复得很快。拆纱布的那天，温小辉站在床边，两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。眼看着洛伊左肋处露出一道狰狞的伤口，他的心跟着一紧，表情凝固住了。洛伊拿过衬衫穿上了，边扣扣子边安慰他： 没事了，等结痂掉了就好了。 温小辉抱胸站在一旁，心里很是沉甸甸的难受，不想说话。洛伊让医生出去了，然后站起身走到温小辉旁边：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 什么好消息啊？ 你先亲我一下。 幼不幼稚？ 幼稚又不犯法。 说吧。 长兴抓到了。 真的？ 真的，下个月就会引渡回国。 他一定会判死刑的。 他的保镖把所有事情都揽到了自己身上，他们早已经串好口供了，可能不够量刑标准，但是我保证他这辈子出不来了。 这次是不是真的没事了？ 真的没事了。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经历危险，让你受苦。 洛伊摸着温小辉的脑袋，温小辉感觉长久以来悬在心头的那把狰狞的刀终于轻轻地放下了。洛伊摸着他头的手顺势落到了背上。 小辉哥，你得长长肉了。 温小辉也觉得自己太瘦了，最近也在尽量多吃，但还是嘴硬。 这叫空气感。 再瘦下去真成空气了，一定是没吃我做的饭。阿姨做的饭不好吃吧？嗯， 是不好吃。哎呀，你这段时间老是休息，我怎么的都饿不着。 做饭这么轻松的事，不就是休息吗？何况还是给你做。 行了，回家再讨论这个问题。 对，我们回家。 回到别墅后，温小辉让洛伊去休息，他准备叫外卖。洛伊突然提议把罗瑞还有冯月华、伊恩叫过来一起吃火锅。温小辉跟看怪物一样看着他。 怎么了？ 你不是不让别人来这儿吗？ 他和洛伊认识那么久，除了清洁工、曹海和不请自来的长行外，真没有什么人来过。洛伊不拍照，不让外人进入他的生活，对隐私保密到了极点。温小辉没想到洛伊会主动邀请他们。洛伊支着下巴看着他： 你的家人朋友不是我的外人。 温小辉心脏微颤，轻笑起来： 好，我让罗瑞买东西。 他拿得过来吗？我让司机去接他。 哎，没事，他最喜欢干这些了。 温小辉打完电话就去厨房切水果，准备迎接客人。洛伊走进厨房刚要开口，温小辉就抢先发了话： 哎，说让你休息就休息，你不是说什么都听我的吗？ 洛伊从背后抱住他，下巴垫在他肩膀上： 那我就这么看着你干活行吗？ 温小辉回过头，洛伊快速亲了他一口，两人近距离相视，忍不住都笑了。 你这不是帮倒忙吗？ 我唱歌给你听。 不要。 那我陪你聊天，免得你无聊。 哎呀，明明是你怕无聊，你去玩游戏吧，或者看电影。 那还是跟你在一起有意思啊。 洛伊环在他腰间的手悄悄伸进了他衣服里，抚摸着那光滑平坦的小腹。温小辉比划了一下菜刀， 手干嘛呢？ 不知道，你问问他。嗯， 去你的。 洛伊偏头亲吻他的脖子，柔软的唇瓣轻轻吸吮，偶尔用牙磨蹭，两手在温小辉腰间肆意抚摸着。温小辉切不下去了， 能不能让我把活干完？ 可是我好想你啊。